解读论断， 了解你那个， 对，很重要的哈。也第二点的话， 要 有 啊，这样子计划中的话还有多少？这样子计划中的话，你那里不是比多几你重新打码的吗？啊， 老李，你说的，我看你比如说。 خزائن الرحمن تأخذ بيدك إلى الجنة.